经翻一遍一遍天空，画着长长的思念。你的天空可有悬着 thank you.

九六九音乐留声机，亚威陪你听经典。 最亲爱的，最好，最眼里 号起，京津城际延长线执行公交化票价，对发站和到站均为天津至瑜伽铺各站间各级别票价实行优惠。优惠后，天津站、军粮城北站、塘沽站、瑜伽铺站间的动车组列车各级别票价统一实行5.85折优惠。经典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中国人民银行25号下发通知，要求加强开户管理，有效防范非法开立买卖银行账户及支付账户行为，加强可疑交易报告后续控制措施，切实提高洗钱风险防控能力和水平。为打造通州教育新高地，未来通州每所中小学都将与城区优质资源校手拉手。记者从通州区教委了解到，未来3年，通州区将引入26所高校的资源打造智囊团，提升教育质量。中国银联正式与40多家商业银行联合推出银联云闪付二维码产品，也就是说，持卡人通过手机中的银行 APP 可实现银联云闪付扫码支付。此外，下个月起，持卡人在全国40个知名商圈约10万家商户使用银联云闪付挥卡、手机及扫码支付，均可享受6.2折优惠。 想仗剑走天涯，看一看世界的繁华，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，如今你四海为家，曾让你心疼的姑娘，如今已悄然无踪影，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，曾让你遍体鳞伤，滴滴滴滴滴等待，滴滴滴滴滴滴等待。

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，为公益共同发声，关注大自然在说话，关注自然资源。